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五音大鼓的文化之门。五音大鼓呢，是流传在密云县聚个庄镇蔡家洼村的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至今呢，至少在这个村子它已经传承了100多年。我们欢迎一下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音大鼓的传承人黄清军。黄先生你好。 你好。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呢，和这个五音大鼓我们得爆个料哈，还是有一段很特别的缘分的。分别在2002年、2016年、2017年三次来到蔡家洼采访五音大鼓。我们先来听一段张欣关于五音大鼓的介绍，好吧？ 好。五音大鼓和北京琴书的前身单琴大鼓有着渊源关系，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京东大鼓、凤调大鼓等曲种的唱腔曲调，从而形成了一个唱腔丰富、特色鲜明的全新独立曲种。2003年，还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学生的我，曾跟随研究生部的刘小平老师到当时的五亩地自然村采风。我们围坐在齐殿章老人家的大炕上，欣赏了五位老人的表演。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我以记者的身份再次来到蔡家洼进行采访。尽管当时的山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蔡家洼的村民们都统一住进了楼房，但五音大鼓和他的老人们还像往日一样让我觉得亲切。 我唱一段杨七郎打擂。那名扬五岳彩云飘，立国立民四海遥。 五音大鼓和五这个数字似乎有着特别的缘分。李茂生是当年我见到的五位老人中的主唱。 五音大鼓就是一人演唱，四人伴奏。五音大鼓有五种乐器：三弦、四弦、瓦琴、打琴和七寸书鼓。另外呢，五音大鼓能唱出五种曲牌来，我们土话叫韵调，唱出几种韵调来，分别唱出了喜怒哀乐。 李七郎他开始未来饮酒，到后来他把大海碗就在手内存啊。 在五音大鼓的实际演唱中，一般以慢速的凤调或四平调开始，主唱打金属板，变为中速的二性板时改打竹木板，以快速而又热烈的柳子板结束。 我使了一个铜树百官银，小潘豹那么使了一个双峰那么来怪耳，杨七郎说使了一个铜子百官银，小潘豹使了一个。 尽管当年的五位老人中，现在仍然活跃的只剩下贾云明和李茂生两位，齐殿明、陈振全已经去世了，齐殿章也因为年事已高不再参加排练，但新的力量又补充了进来。陈振全的弟弟陈振江承担了最主要的三弦伴奏，齐殿明的大儿子齐春桐是现在的打琴伴奏，而现在的主唱黄清军加入也已经有10年了。 杨七郎上去是踩住了他的一条腿，用双手握住了他那条腿的脚后跟。杨七郎使尽那个千斤力，只听咔嚓一声响，一个潘豹被劈成那么两个人。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 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从刚才这段介绍呢，我们知道五音大鼓最早呢只有五位老人在村子里默默地传唱着。蔡家洼村距离密云区有5公里的距离，那黄先生，按说这距离也不算远，为什么那个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人知道呢？ 这个五音大鼓啊，大伙儿一开始那时候，这时候呢就是人就是接触的比较少，后来是这个国家一重视，政府一重视，这才开始陆续的又恢复原来。原来那点儿，你们说唱的时候呢，也是那个在那个小司令队里边，自娱自乐，几个人组在一块堆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坐在一起，唱一段，一直唱的是那有过去最早这都点什么那种点那个什么那保险灯都是，当然都搁在外头那会儿唱。 所以张先生，你看你02年的时候就去采访过是吧？ 对，我当时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还是个学生。然后呢，我们的老师看到电视上报道了，说这个五音大鼓已经有很多年，至少是好几十年没有被外界知道过了。现在大家在一个村子里发现了有这么五位老人传唱的这个曲种。一般你看大家说到曲艺都知道京韵大鼓，知道梅花大鼓啊什么这些，但是五音大鼓很久没有人提了，甚至当时我们老师还说，要不然我们去看看，去之前我们还查了资料，就在中国音乐词典啊，一些曲艺志啊，中国大百科全书啊，关于五音大鼓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介绍，只是在谈到北京琴书的前身单琴大鼓的时候，说它是从五音大鼓发展来的。当时呢就觉得呀，这个它是不是就是那个北京琴书的前身的前身呢？就觉得会很珍贵。当时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叫称它为野生稻，就是稻子还没有被人培育之前的那种野生稻啊，所以我们就去看了。当时真的是挺难到达的，因为虽然它离那时候的密云县城只有5公里吧，但是我们得先坐公交车到密云县城，然后再雇一个车去那边， 所以五音大鼓也是因为后来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才慢慢的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对，他是1998年的时候密云县文化馆的干部在选拔民间艺人参加北京市首届民间艺术大奖赛的时候发现了他们，然后当时好像也获奖了是吧？ 对 拿到了1等奖吧。 对， 那黄老师，现在关于这个五音大鼓目前在咱们那儿传承的怎么样啊？ 传承的还可以。我们这五音大鼓现在是国家也比较挺重视的。从我们村里边也给我们特别我们王书记给我们发工资。是我们呢给我们一个是排练的场地。我们这个每周五都到聚鼓庄那个东板小学去教小学生，每周五一次，下午2节课。 就小学生也开始学习五音大鼓。 对， 哎呦，这个挺重要的，是吧？ 是， 现在小朋友知道， 现在小孩学生基本能独立演唱。 哦，这么厉害呢？ 基本能独立能演唱一个短段的，能够基本上独立演唱。 哦，那这样吧，张鑫，咱们说五音大鼓，可能真的是很多朋友从来都没听过。 对， 那我们听一段吧。 好，我们就听一段由黄先生主唱的，叫曲艺之花。这个是一个新的段子，比较新吧，也是几年之前黄先生创作的吧。 对， 好。 曲艺之花，竞相开， 我们听的是五音大鼓啊，可能很多朋友以前没有听过。这个呢是咱们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这个传承地呢是在密云区的聚个庄镇蔡家洼村。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传承人黄金军先生。黄先生，刚才这段是您自己创作的？ 这段子是、其中有天津市啊、那个曲艺团那位叫那个杜来老师，他我们共同创作的一个段子，他编的唱的段子是京东大鼓，用这个词呢，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能得用完五音大鼓的词的改过，得就修改一下子， 那黄先生，您可以介绍一下五音大鼓，它为什么叫五音大鼓啊？它和别的曲艺有什么不一样？ 五音大鼓呢，它是一人直板演唱，四人伴奏，四人伴奏分别有三弦、四弦、打琴、瓦琴，还有齐碎书鼓，一人直板击鼓演唱，这四人伴奏，它有五种曲调，甚至有多种曲调都可以，五种曲调起码最基本的有凤调、四平调，有二六板、柳丝板，还有满口梅花。你现在适当的可以再加一点别的什么小唱都可以。它是这个比较综合的。一般的能什么评戏了、和东北二人转了、什么送情郎的调都可以借鉴过来。根据故事情节许可的情况下、那内容都可以借鉴。 是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上次2016年和17年、我不是分别又去采访过嘛，我忘了是哪次我要走的时候，几位老先生还唱着小曲儿送我，送情郎，去大纲。 情郎那个送纸在大门一动， 这是送情郎。 一天那么老天爷，刮的本是西北大风。把风倒不如下点小雨好啊，下小雨我和与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 太可爱了。 这 我们维纳我记得能揉到你揉、一般的揉不进去的、 维纳、现在为啥我说呀、刚才开始唱我说了、咱们就是现在是年代不一样，因为改革创新发展就别老停留在一个水平，但是外头不离其中， 平气也能往里揉，小平气我们揉这个，因为你靠一个人我唱不了，你伴奏都得跟得上才行、你伴奏跟不上也不灵， 跟不上也不行。 您刚才说的鞠大纲那个是怎么唱？ 鞠盆鞠碗鞠大纲啊、当个里个啷个啷当里大啷里当， 一心向上， 王家庄，当当啷当，滴答啦滴当。 王家庄有一个王员外啊， 啷滴答啷啷啷滴答啦滴当。 王员外有一个好姑娘， 啷个滴个啷啦滴个啦滴当，啦个啷当啷个啷个滴个啦叮当，当滴答啦叮当当。哈 哈，我觉得这个吴音大鼓非常好懂，对吧？因为它是普通话为基础的， 是的，而且五音大鼓它不是有五样乐器吗？刚黄先生说，那个五音大鼓最有意思的故事都和这些乐器有关系，可以请黄先生介绍一下。 对，乐器， 乐器呢是我们这个瓦琴，它是比较是最古老的，钱锋老师这个他是在只能在图集上见过，再到我们蔡家洼村挖掘五音大鼓建筑是真东西了，这是这个瓦琴，瓦琴，这个打琴呢是我们这个大齐老，由这个是铁牙庄，就是过去清朝，那时候满族，他那个院里头满族，他由这那个他那个院里买下来，买了用二斗米，他那也不用了，就是老的也不行了，他就瞅着怪新鲜的，把它弄回来自己配的弦，这是这个打琴。 打琴，真没听说过。 对， 打琴， 这打琴，打琴，他比扬琴也小，打琴。 打琴， 他自己修复了，弄得挺好的。还特别那四弦儿，那四弦儿是我们那个大齐老自己做的。过去都有那个过去打仗有那炮筒子。这铜的，他回去结合以后，用这铜的做这四弦儿那个管筒子。做的那个是 四弦。全是废物利用啊！ 对对， 是的， 是吧？这是四弦儿。 对，四弦儿是自己做的。 我来总。总结一下，刚刚提到了瓦琴， 对， 瓦琴、 打琴， 我觉得瓦琴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很少有人能见过瓦琴。我们也是在去采访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虽然你看我们在音乐学院学习都没见过，只是在音乐历史书上有一段说它是唐代就有了这个乐器。它的瓦琴是什么形状呢？它有点像一个小的古筝，放在左手上面，用左手手持着演奏，用右手是用琴弓拉奏，不是像我们弹古筝一样用手指头去弹拨。 明白。 从小面看像一个瓦，过去小瓦，从小面看 像那种老的瓦， 对， 瓦 啊，对，像小瓦瓦房小瓦，从那个从那小面小面看，从正面看大面看就跟那个咱张老师说这似的，就一个这一古筝是缩小那个的似的，这种形状的，这是瓦琴。 对，然后呢就是打琴。 打琴 啊，打琴， 打琴是就跟咱们常见的扬琴比较像，但是比扬琴小。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比较古老的扬琴。 对， 因为我发现就是兰州鼓子他们有的用的老乐器也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四弦儿，炮筒改造的这个四弦儿。 对 啊，还有两种乐器。 那这是有三弦了。 三弦儿。 有三弦儿。 传统三弦儿。 传统三弦儿。那种乐器我们就是这个再有就是那个齐村书鼓，就是说书人击鼓。 击鼓。 一手指板。一手打鼓，再唱， 这是五种乐器， 这五种乐器就齐了。另外就是我们这五音大鼓呢，是这个北京琴书的前身，关学增老师曾经带到我们密云去， 对， 就给定这个，说五音大鼓就是北京琴书的前身。就是前身， 有渊源。 对， 而且我听说就是原来咱们做的一些乐器都成文物了。 对， 就不能用了，都已经陈列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文化馆这现在保留了 啊！ 我昨天去我们这开这非物质文化遗址展览，我到那儿去把我们那乐器都展都那个展厅，都搁柜子里边了 啊！对， 那点乐器都古董都保存起来了 啊，都是古董了， 对，都成古董 了。再唱这个五音大鼓就得做新的了。 对，现在我们这新的都是北京是这个乐器厂给我们做的，都是我们现在我们做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教学生这个什么乐器，都是我们这馆长郑馆长，是。这个跟这什么这个宋馆长，都是给我们定做的，又定了三套，都从外地给我们定过来的，这三套乐器，我们教学生的都是， 现在瓦琴能做吗？ 瓦琴能做，现在有样它都能做。瓦琴打琴都能做， 这为了更好的传承嘛，对吧？ 对， 而且更正规。 我上次去的时候，这个他们用的琴就是四胡啊，包括打琴都是 文化馆给的， 嗯， 但是瓦琴文化馆当时是把他们的瓦琴收藏了，但是没有找到乐器厂可以给他们做， 嗯， 所以嗯，这五位老先生里面的有一位叫齐殿明的老先生， 嗯嗯， 他自己做了两个， 哦， 啊，那真是很花心思的，那个自己上山找各种不同的木头， 嗯， 这个适合的形状， 嗯， 因为他就是有时候要把那个木头做出那个弧度来嘛， 嗯， 因为他也不是专业的， 嗯， 所以它其中有两块木头，那个弧度就是上树上找那个长的弧度是那个样子的树枝， 哎，太有心了啊！ 对， 那我们说到现在，我们再来听一段吧，好不好，张欣？ 好， 嗯， 那咱们听一段传统的吧。 好的， 刚才那个是新创作的， 嗯， 咱们现在听由黄清军老师演唱的《游西湖》。 好，一会儿呢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走进五音大鼓，咱们一会儿见。 是汉文战桥头啊，正在翻着鲫鱼斗，有一股妖风刮到桥头，是汉文不知道西 七天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埃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魔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萤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情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ouyou.com。 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回到 FM87.6，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五音大鼓的文化之门。五音大鼓呢，是流传在密云县巨各庄镇蔡家洼村的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我们欢迎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音大鼓的传承人黄清军先生，你好，黄先生。 你好。 啊，欢迎雪笛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嗯，上半时段呢，我们听黄先生介绍了啊，这五音大鼓呢是一个人唱。啊，四个人伴奏是吧？然后呢，五音大鼓呢有五样乐器，分别是三弦、四胡、打琴、瓦琴，还有鼓板。 对 啊，这鼓和板呢都由演唱者自己演奏，这算一种啊。那其他几位呢是配合着一起的啊。 对， 这五音大鼓，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五音大鼓呢应该算是北京琴书的前身。 对 对 对，嗯。然后张欣，关于这个五音大鼓，就是你在采访这么多次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就是哪些疑惑是在一次次的采访当中被解开的？ 嗯，比如说我其实最早对曲艺还真是不了解。 嗯 嗯， 嗯， 包括就是其他的曲艺种类，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嘛。 嗯， 说它是为什么是北京琴书的前身呢？ 嗯， 我又去查一些资料。 嗯， 就是有这么一个流传的这样一个历史吧，就是说五音大鼓它因为是五样乐器嘛， 嗯， 但是在某一次演奏的时候那些人都没来， 嗯， 然后只来了一个打扬琴的， 嗯， 就是打这个弹这个打琴的， 嗯， 然后就只有这个打琴伴奏，哎，觉得好像也还可以， 嗯， 然后后来就发展成了单琴大鼓。 哦， 嗯，然后单琴大鼓发展发展就成了现在的北京琴书。 所以你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了从五音大鼓到北京琴书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吧？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刚才黄老师也说了， 嗯， 就是五音大鼓它有五个曲牌， 嗯， 用他们土话说叫五种韵调。 对， 就是这五个曲牌呢分别是四平调、凤调、二六板，还有 柳子板。 柳子板， 漫口梅花。 啊，漫口梅花好像其中有一个已经失传了是吧？ 基本上都不用，用的太少。嗯，对。 哎，黄老师，我听说就这几个曲调分别唱出了喜怒哀乐，您跟我们解释一下呗。 这个呢，喜怒哀乐，特别是这个过去这个传统的段子，唱到这个什么这故事情节比较低落沉悲哀的情况，这背景的情况下，就要这个悲调唱。 悲调唱， 就吐出这个什么来？为什么说你没有喜怒哀乐，吐出不了这个故事情节的内容？就跟唱戏似的，唱戏假戏你得真唱，哭你得真哭，乐你得真乐， 对， 哎，怒发怒了你真得发脾气，哎，必须得这样才行呢，哎，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显示出这个艺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啊，这一点都不假，必须得练这个，没有这个不吸引观众啊。 就比如说如果唱悲调的话，那是用哪个板呢？ 反正这悲调一般的都得用钢板，用钢板唱，用四平调或者用凤调都可以唱出来，都可以唱这个出来，唱悲调。 五音大鼓他在唱的时候好像还是有一个程式的，就比如说一开始先打鼓，然后有个定场诗， 对，未从唱某个段子之前，那根据这个某个段子这个他的中心意思跟他定律，这就要唱一个什么这个跟他定场诗。 定场诗。 你看你比如说咱们唱那个我们就头年我们唱了，我编了一个十九大，他的定场诗我就给说的，这个定场诗我这么写说的，国富民强在今朝，党的英明好领导，中央召开十九大，全国人民都说好，就是扣入主题，扣入主题。您这个要么要唱传统的段子，有这个有姻缘之分的，假如有姻缘的过去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啊， 对， 就是眼看昆仑西坠，不久的月打东出，行人旅客奔殿雾，野鸟森林居住，佳人难眠困寝，丫鬟秉盏灯烛，满天的星斗一齐出，宫啊，何人造下阴阳八卦图 啊，定场了， 定场诗， 这马上就准备唱了， 完了就开始唱这故事情节了。 对， 过去那个有爱情的，这个段子，像什么这个贾宝玉探病，篮球会，都可以用一些这个定场诗。 原来是这样，就是先告诉大家我今天唱的是什么， 对，让你知道，一听这定场诗，你要唱什么段子了，基本上 唱的是哪个主题的， 对，主题围绕这个中心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有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城市的， 对。 名扬五岳彩云飘，立国利民四海遥，南征北战安天下，这杨家代代称英豪。 这个五音大鼓，黄老师，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唱的呀？ 我唱是呢，我参加的比较晚。我是原来我是做木工出身。他们就是在早那阵，就他们那老齐老、大齐老、二齐老。他们那几个人组织那阵，我还没参加呢。特别我们张老师那儿去那阵，我还没去呢。 我去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还不认识黄老师。 这是我没参加呢。 对。 第二次去的话呢，我就是负责人。 对，您是怎么就是走入到这五音大鼓？ 我参加以后呢，我就是说那个。后来我就那时候那他们那阵就是特别媒体采访，国家比较重视了五音大鼓了，说蔡八有五音大鼓，那特别那时候有那个谁，关学增老师，钱锋老师，刘友平老师，咱们毕竟文化也重视，没有也到我们这去采访去，后来我就那时候我岁数也大了，60的眼也花了，我就不干木工活了，眼花了。后来我听着我们大队那会儿唱五音大鼓呢，我心里话，我说我们老爷子本身就唱大鼓的， 还是有点原因， 我那是唱大鼓的，我倒是有点这个基因，在这个时候，邓小平一开放改革百花争鸣百花齐放，那是我负责五音大鼓，我是负责人，那时候我就负责人，组织这老哥几个呀，上哪演出去，终究那时候呢是属于业余的，外地活时间长了就把淡季了，就把楼扔下了，扔下以后呢，后来就是后来一开始。 这个一组织，咱们说蔡瓦有文大鼓啊，这是古老的那什么，能上那儿去。这北京的是咱们是这个主管文化的，还有我们跟我们密云的文化馆就联系上了。挖掘出来以后，他一唱大鼓，我说行了，我说我也行啊，我说我也唱过呀，我说我跟参加那儿行，要不要啊？ 我以前唱过， 哎，我以前唱过，我是负责人不是啊？我跟南一说呀，那七老那大七老跟二七老，那时候他们那大七老二七老说，你来我们举双手欢迎，我们现在正需要你这样人， 所以就是。有基因，然后呢原来也爱好，但是因为这个正经工作呢，对吧，要养家糊口，所以呢那会儿就把这个唱大鼓的事儿给放下了。 对，放下了 啊。 后来我一岁数大了，听他一唱，我一回想起来，我说我也参加文大鼓吧。后来我们是零几年呢，我们就是这个，我们蔡瓦不是搞这个村企共建嘛，搞了一个旅游开发，这时候我们就村领导啊就把我就是这个。就任命我为你们是专业的，任命我是负责五音大鼓这一块，得有人管呢。原来就是原来没人管，说那时候你要进你就管负责五音大鼓。我在里边呢，我是一参加五音大鼓以后，给我负责人，我担子就重了，而不是我要唱一个段子就得了， 对， 我得要创作。在外边接触外交一些什么新生事物，把我们村的这个美好情况得我们得唱出去， 对， 或者根据咱们我们密云呐，是大好的形势编写个新段子。 对，传承嘛，就不能是只传，对吧？就把老段子传下来，还得传播出去， 对 啊， 对，你继承就是你继承怎么继承？你只能传播才能继承的，是不是？ 对。 其实黄先生他不光会创作新的段子，而且我还听他跟我讲，他以前就是为了恢复一些失传的古书，还去潘家园去买一些旧的那些书回来研究，回来再把这些失传了的再给恢复起来，是吧？ 对，因为什么呢？你五音大鼓，我们这是成天的唱，你说就过去也是，那你说你要成一个爬下来三天四晚，你要唱新段子，肯定是没那么多长的内容了。我们就得唱老的，什么《杨家将》《五女星堂传》。这个是回龙传，就是王华买老子，丝绒记，那时候我们老爷子都唱过这个。后来没处弄去，我这个玩意我印象，这书上哪儿找去？肚子没东西，你使什么给您唱啊？我就到北京潘家园去，把那几部老书，我给掏上来了。 真好！ 我给掏上来了，这几部老书，我让我很多专家到这，到人家拿出来一看，一个照相一个，他说黄老师，您这个就是宝贝了，您得收藏个价，现在没处掏啊，你 真是。那张欣，我们再来听一段吧，好不好？ 好的，咱们听一段黄先生演唱的《杨七郎打擂》。 好， 大宋一统。修乾坤，保驾的全凭招，武功完。文有道作难呀，保万丈。上到天波阳峰枪拔杆，这一天老令公赴宴呐，不在家下，天波府走出来。武艺全，杨六郎迈步就在头前走，好干到杨七郎，还有那位八将军啊， 人去散心。弟兄们行走来得快，一霎时又来到了天气了门啊，只见是两杆旗杆空中摆，杏黄色的旗子飘带了写着兴州灭赵王飞虎，姜子牙点将封城的神呐，往下看是水磨方砖普通大兄们迈步就把庙门进，观只见大殿端坐到一尊神啊， 最后呢，我们有请黄先生哈，作为我们五音大鼓的传承人，跟我们所有的这些北京的这些听众朋友，跟大多数没有听过五音大鼓的这些听众朋友，在夸夸咱们的五音大鼓，也希望大家来多听听咱五音大鼓，好不好？ 好 啊、 五音大鼓啊，是它是一个传统的一种形式。 嗯， 我这个去那个。曲艺之花竞相开，说得好，是他是古老的艺术人员，他也是为人处事的好教材，劝你学好别学坏，心思摆正胜过拜泥胎，你必须要遵纪守法，做一个这个真正的好良民，好老百姓，遵纪守法，家兴国兴，希望大家呢多关心五音大鼓，多听五音大鼓，我这表示向大家表示感谢。 好好，我们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音大鼓的传人黄清军先生来到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谢谢，也感谢张欣啊， 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明天再见。 曲艺之Yeah.